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3。 历史不会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历史在笑，黄毓民，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 ，My Radio。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大家好。嗱，我哋又继续讲呢个五四运动啊，即系人物与思潮啊。咁呢个人物与思潮咧，我哋最近呢几集咧，主要都系讲呢个所谓思想上边嘅分歧、观念上面嘅分歧啊，即系五四运动，即系前后啊，即系啲所谓改革家或者啲新知识分子啊，啲新派人物，即系喺呢个所谓西方咁多种思潮里边啊，佢哋都出现一啲。即是大家分歧啊，观念上面啊，对于点样去救中国啊，无论是政治经济各方面啊。咁我哋介绍咗杜威啦，咁第二位要讲嘅就是罗素啊。罗素同杜威即係一个最唔同嘅地方就係、是、杜威影响咗好多所谓自由主义者啊，就係、是、对即係传统中国文化嗰个批判啊。杜威的门徒系嘛，同埋啲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啊，当时都是攻击，即系中国的旧传统，攻击呢个儒家啊，甚至乎连基督教都是咁啊。当时嘅基督教男青年会啊，都一样攻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封建主义里边，即系被攻击的地方是很多的吓。值得攻擊的地方亦都好多，譬如女子纏足咁樣，係嘛？或者女人係完全冇地位嘅，好多呢啲咁嘅封建思想，我哋喺即係之前咧提到呢個陳獨秀，或者提到五四運動一啲即係好著名嘅自由主義者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對中國傳統文化嗰種批判，甚至對一啲封建思想嗰種否定，我哋都講咗好多噶啦，係咪？咁呢啲西方思想傳咗入嚟中國之後，咁啊，杜威將佢實證主義即係帶嚟中國，喺中國進行咗咁多次演講，逗留咗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咁啊，事實上咧，對中國人係產生一個相當大嘅影響嘅。咁啊，咁但係羅素咧，就對中國文化咧，佢就個睇法同呢個杜威又好唔同嘅。咁佢嘅睇法亦都影響咗當時一啲知識分子，係嘛？即系罗素同我头先所讲嗰啲马克思主义者啊、无政府主义者啊等等，都一样，佢哋都会攻击呢个帝国主义嘅。啊，除咗嗱呢啲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乎基督教某啲教会，佢攻击中国旧传统，攻击呢个儒家。咁但系佢哋同时都会攻击呢个帝国主义嘅，特别系马克思主义者，系嘛？罗素即系亦都。同樣對呢個帝國主義咧深惡痛絕啊！但係對中國傳統嘅所謂生活哲學，特別係即係老莊嘅思想、道家思想咧，佢就即係呢特別有一個偏好嘅，係嘛？所以佢曾經咁樣批判一啲批評中國傳統或者批評中國文化嗰啲人，佢話中國知識分子咧真正嘅問題係咩咧？是怎样去获得这个西方的知识，但是避免西方机械主义的观点。关于机械主义的观点，我们上次讲过了，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一种将人类当是原料的这种思想的习惯。只要他心目中产生了某一种奇怪的想法，某一种奇想，就会用他的科学方法将人类操纵或者铸造成他心目中那种奇想的形象。罗素这个讲法其实就是批评那些否定中国文化或者攻击中国传统的人，是吧？所以他说这种这的所谓机械主义的观点，这种这的思想的习惯呢， 在这个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基督教男青年会之中都一样盛行。这些这样习惯、思想习惯就造成这些派别，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基督教男青年会这些派别和中国观点的一个基本的区别。咁羅素佢話：我個人認為呢一種思想習慣係最大惡極。嗱，當然羅素亦都好清楚，單靠佢自己所講嘅所謂中國民族性或者中國文明嘅美德咧，係不足以建立，即係話佢所提議嘅中國應該即係有個效率有效率嘅政府同埋有一個好嘅經濟制度，係嘛？所以他也很擔心呢，就是說因為中國受西方和日本的侵略，很容易就會變成即是走上一個軍國政策的道路。這個我們上次都提過，這個軍國政策的道路就是說因為要抵抗外侮，所以有機會走上軍國政策的道路。而這個軍國政策的道路呢，跟就是說所謂中國傳統的儒家、道家那種被動的奴役和家族式的倫理或者一種公益的精神，甚至乎愛國主義等等，這些呢都是會有抵觸的，是吧？所以羅素曾經在他那個回憶在中國之行的時候，他有一段很感性的說話，他說：我愛中國人，但是顯而易見的，為了抵抗兇惡的軍國主義，中國文明将大部分被摧毁，他们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不是被征服，都是采用他们敌人的各种罪恶行径，系嘛？即系呢个系佢即系都相当悲观嘅一个睇法。今日我哋咧就续翻上一次，其实我哋就想讲一讲咧，就话。當時羅素發表這些看法的時候，其實都有少少即係清末的時候那個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這種味道的，頗為相似。不過這個是有一個外國人提出，晚清的所謂自強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洋務運動，這個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呢，那個講法就是你保存回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自己本身那個即性格不要改變，是吧？在技術上、物質上你去採用西方一些進步的東西。那羅素發表一些即我們之前講過這些看法，其實都引起一些爭論的，是吧？因為當時在他讲即是怎样去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怎样不要忘记自己中国的根本，也都有一些即是传统文化是很值得即是中国人将它继续发扬光大，和作为即是改革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基础来的，是吧？但是当时就很兴社会主义的时代，是吧？那個時間中國的新思想潮流高漲，是吧？特別是社會主義，當然我們講的是20年代中國，是吧？在政治和經濟問題方面呢，羅素是反對俄式的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廣泛應用。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陳獨秀、李大超這些，那些所謂左派，原本就希望全盤採用即係呢個蘇聯嘅措施。嗱，當然有一啲唔係受呢個所謂蘇共或者第三國際所輪譯嘅共產主義嘅信徒啊，或者中國共產黨嘅嗰啲領導人啊，撇開呢啲唔講，有一啲比較進步思想嘅知識分子，對於俄國革命帶來這個所謂布爾什維克主義，這個社會主義去解決經濟問題和針對這個資本家的，他們是非常之有興趣的，也都受到影響的，是不是？這個所謂後來當然到 後來變成這個史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那個就另外一樣東西了，是不是？ 那個牽涉到一個權力鬥爭、政治鬥爭那裡。但最初的時候，社會主義是作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一種主張，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即是進步的思想，同埋好值得佢哋去參考嘅，係咪？但係羅素就反對全盤使用呢個俄式嘅共產主義啊，嚟作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係咪？因為羅素另外一方面佢又強調呢個增加生產嘅重要性，係咪？咁於是羅素嘅睇法即係話不能夠全盤採用俄式共產主義嘅嗰種做法，係咪？同時咧又希望即係呢個能夠增加生產啊！呢種咁嘅睇法咧，就觸發起一啲咁嘅問題，就係話究竟中國本國嘅私有資本主義制度係咪仍然有存在嘅價值？嗱，喺當時嘅20年代，呢個喺中國嘅知識分子，或者當時其實啲有政治力量嘅人都喺度思考緊呢個問題嘅，係咪？呢個中國本國嘅私有資本主義制度對中國？是不是必要的，是吧？那这个比较保守的、保守的力量，譬如进步党、他们主张这个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吧？那这些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对资本主义呢采取一个怀疑的态度的，是吧？但他又不是全盘否定这个所谓资本主义，是吧？因为当时的中国那个生产效率的问题成为一个重点来的，是吧？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或者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嗰啲人咧，都知道中国工厂个工人咧人数少，个势力好薄弱，基本上工人就不能担负起政治同埋经济上边嘅各种责任，系嘛？喺呢啲所谓进步党人里边，特别一啲即系知识分子，佢哋甚至认为咧喺中国冇真正嘅工人阶级嘅，中国只有咩咧？只有士兵和土匪，是吧？所以他们的看法就是中国即是最重要的，中国人民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份工工作和生计。中国人民最需要的是工作和生计，而这个工作和生计是远远超过对自由甚至对其他事物的需要。當時以梁啟超為首的這個所謂保守的所謂進步黨人，那個黨叫進步黨，其實就是相對於當時即是左派分子和甚至乎南方國民黨，即是這些進步黨人都是相對比較保守一點的，但是他們都主張一種叫基爾特社會主義。他們覺得當時的中國最重要的，中國人民最需要的就是，或者中國工人需要工作同埋生计，中国人民最需要嘅所谓工作同埋生计，系远远超过对自由啊或者其他事物嘅嗰个需要。但系资本主义制度咧，对工人又唔公平啊！咁如果你要供给呢个人民嘅工作同埋生计，资本主义佢又系最有效嘅办法，系嘛？咁如果你话全盘推翻咗资本主义或者否定咗资本主义嘅时候，咁嗰个人民嘅生计同埋工作點樣嚟咧？咁樣啊，所以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或者呢啲進步黨人咧，佢哋就建議喺而家目前呢種階段咧，可以試用一啲所謂地方性嘅資本主義合同埋合作社制度。好啦，到咗呢啲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完成啦，咁工人越嚟越多，工人階級嘅勢力強大嘅時候咧，就可以放棄資本主義，而採用呢個所謂社會主義。即是说你一日工人阶级的力量不够大的时候，都不能够全然去否定了这个所谓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基于特社会主义者就提出，在目前这种状况底下，即是说中国人民最需要是工作和生计，是吧？然后工人的力量很薄弱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全盘去推翻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对本国的私有资本主义制度呢，就不能够即是完全将它抹杀了它的， 就所以可以採用一些所謂地方性的資本主義和一些合作社的制度，令到這個資本主義制度即發展完成了，工人階級的勢力即是很強大的時候就可以放棄資本主義，採用這個社會主義，是吧？對這個所謂本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就這樣看，但是呢都要擺脫這個所謂國際資本家的控制，即是說呢你是擺脫國際資本家控制，但是就不是去推翻本國的資本主義。其實這個觀點呢跟十九世紀即是最後的十年這個俄國那個所謂法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論點很相似的，這個馬克思主義都經過很多修正，即是不斷大家都是在那裡消費馬克思主義，很多知識分子，歐洲知識分子也好，後來就算去到即是說中國出現一個共產黨，甚至有這個所謂一個國家，即是中共建政之後，那些知識分子捧著馬克思主義這個神主牌，其實都已經即是經過很多調整修正，甚至乎對這個歐洲的資本主義的修正批判等等，在自己即是中國共產黨內部亦都對馬克思主義的論辯呢產生很多不同的派別。那在1921年初即是說這個五四之後在這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半年保守的進步黨的雜誌叫做改造，這份雜誌在民國初年呢即都相當有名的所以你看看當時即所謂民初在這個北洋軍閥即操控下的這個所謂北京政府，或者當時的中國最有政治力量的這個所謂北洋政府，那時都是思想真是百花齊放，是吧？又有社會主義，又有保守主義，又有自由主義，什麼都有，是吧？這個所謂進步黨，是吧？也都有雜誌叫做改造，陳獨秀有新青年，是吧？所以這個都算是一個思想非常之發達的時候，所以正因為這樣，大家對西方各種不同流派的思想，或者對西方的思潮，就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受不同人的影響。所以我們今次為什麼特別要提這個杜威和羅素呢？羅素就很奇怪的，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花多些時間去研究一下這個英國人，他又不是完全反對這個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他對宗教特別對基督教啊，即好像深惡痛絕咁嘅嚇。咁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即對中國相當即喺思想上面相當有貢獻嘅一個人，係咪？嗱，當時呢個進步黨嘅雜誌改造咧，就發表咗好多文章啊。咁嗰啲文章咧，好多都係一個共同嘅觀點，就係話咧，我哋要擺脱國際資本家嘅控制，我哋唔反對本國嘅資本主義。在過渡的時期，即是說工人的勢力未強大的時候，就不能夠否定資本主義，是吧？當這個工人勢力夠強大的時候，資本主義發展完成了，就可以即用社會主義來取代。即我們看看過去即 這一百年中國在那個所謂現代化過程裡面真的跌跌撞撞，是吧？但是始終冇辦法擺脱呢個西方思想嘅影響同埋衝擊，呢個我哋係必須要承認嘅，係咪？包括所謂核心價值、普世價值，係咪？全部都係來自西方，係咪？有好多有心嘅中國人，或者唔係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嘅人，或者覺得中國文化亦都有佢優越嘅地方，即係佢哋都會提出，真係類似晚清時期的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些觀念，體即是個主體，個核心仍然是中國文化，是吧？西方的思想或西方文化 就可以用来用的，是吧？在一个实用的角度那里来看，是吧？进步党人的改造杂志就是说，他们主张这个基尔特社会主义，他们都修改了他的看法的，是吧？就说不要全盘将这个资本主义呢是完全将它抹杀，在一个过渡的时期，是吧？是应该可以即是令私人资本主义或者本国资本主义呢可以得到发展的。嗱，呢种睇法呢就引起一啲马克思主义者同埋国民党嘅批评，係咪？咁喺呢个新青年又好，喺呢、这个国民党嘅刊物里面都好，都出现一个所谓有关社会主义，即係以社会主义作为题目嘅一啲咁嘅争论，就新青年又有啦，係咪？即係左派嘅刊物又有啦，然后呢、这个国民党嘅刊物亦都有啦，係咪？咁所以环绕住社会主义，咁啊出现有相当多嘅争论吓。嗱，左派分子就坚持一样嘢：如果中国唔成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作为主导嘅呢一个强大嘅政府，中国就冇力量去阻止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嘅侵略。嗱，呢个系左派分子即系嗰个睇法，咁啊，即系话你中国一定要成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嘅一个强大政府，咁啊，咁当然呢个系完全系受当时嗰个俄国革命嘅影响啦，受呢、这个即系啊布尔什维克主义嘅影响啦，系咪？因此，即系话，虽然中国嘅工人阶级仍然系力量唔够大，系嘛？喺个幼儿嘅阶段，咁左派分子就认为，既然佢喺幼儿嘅阶段咧，你就系要扶持呢一个阶级嘅成长，系嘛？咁至于喺南方嘅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唔系国民党领袖啦，梗系认为要有一个所谓强大嘅政府嚟取代呢个所谓北京嘅政权啦。嗱，你睇下1921年，系嘛？呢、这个就系南方嘅国民党正在要整军经武嘅时候，系嘛？咁喺思想上边，或者佢要联合一啲即系对佢友善嘅人去，即系对抗呢个北洋军阀，或者要统一中国，系嘛？喺当时嘅国民党有所谓北伐啊。即是孫中山希望能夠北伐，北伐就是要向北討伐這個所謂北洋政府或者這些軍閥，那時候最需要有一些外國勢力的支援，是吧？那陣時就已經是要引入外國勢力，那時候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志一同對俄國，對這個所謂布爾什維克，是吧？特别孙中山对俄国革命，佢系即系非常之推崇嘅，系嘛？所以喺南方嘅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嘅领袖啦，吓，即系孙中山，佢后来咪主张联俄用共咯，系咪？联俄用共啊！咁呢个我哋有机会，我哋会喺历史再笑呢个节目里边啊，详细啲讲呢个联俄用共。咁个背景咧，呢个可以大家睇下，就系话。當時社會主義在中國是一個很即係好熱的話題，知識分子大家在爭辯緊，係咪？左派分子固然認為中國應該要建立一個以工人為主導的強大政府，然後才可以對抗外國資本家的侵略，係咪？連在南方的國民黨領袖都認為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政府嚟抗衡呢個北洋政府，係咪？咁所以左派分子當時同國民黨好多人就真係有志一同，大家睇法係好相同嘅。所以喺國民黨裏面亦都有所謂國民黨嘅所謂左派，係咪？呢、這個就係、是例如後來宋慶齡啊、何香凝啊，即係呢個廖仲恺啊，呢啲都係國民黨嘅左派。